我国青年学生6月4号在普天堡举行火炬游行和篝火会，纪念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亲自组织并指挥的历史性普天堡战斗胜利80周年。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凤柱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朝鲜人民军次帅李明珠同志、人民保安相崔富瑞同志等党武装力量、各省中央机关、群众团体和两江道的干部参加。在歌曲《金日成大元帅万万岁》的奏乐声中，青年先锋火炬游行开始了。普天郡的人民和学生少年热烈欢迎了游行参加者。党国家军队的负责干部、党政权机关青年同盟干部和踏访行军队员燃起了篝火。篝火熊熊燃起，青年学生朗诵了长篇叙事诗《白头山》。集会结束后，青年学生围着篝火，和着革命歌曲旋律跳了舞。